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六月里的最后一个周六，早上好，我的朋友，欢迎大家在盛夏早间的这个时分，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带各位行走在草原。一首腾格尔的成名作，今天为你带来他最新的演绎版本《天堂》。 蓝蓝的天空，清的湖水美，绿绿的草原美，这是我的家美。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哎，还有你姑娘，哎，这是我的家。 息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谢谢乌兰托亚和石岩带来草原上热情的情歌唱到老。歌声里我们一起体会着爱情在辽阔草原上的那种蔓延。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各位去到新疆，位于新疆西南部，昆仑山北麓，喀拉昆仑山东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边有一个地方叫泽普。接下来歌手李维要带来一位泽普姑娘，这是新时期的创作新民歌，相比较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些新疆歌曲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童话飘逸着你的清香，在凤凰湖中轻轻地荡漾，甜美的酒窝，羞涩的目光，惹我扑弹出淡淡的忧伤。沙草花吐露着你的芬芳，在夜的江河静静地流淌，灿烂的笑容，圣洁的目光，爱情的花朵琴弦上绽放。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是当初无尽的缠绵，掏出山水不老的容颜，无论在天边还是眼前，做我们深情相拥的画面。青山湖 梁红玉在那里击鼓战金兵，刘备在那里甘露寺招亲，乾隆爷也在那里御笔题下了天下第一江山，沈括在那里写出了梦溪笔谈，晚年定居在那里的米芾留下了城市山林的感慨。这便是刚才歌手博文在问情千千的歌声里为我们讲述的江南小城江苏镇江。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我们来听听看声音乐团的两位小伙子为您重新翻唱演绎的歌剧《红珊瑚》里的主题曲《珊瑚颂》。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碧海，一团火焰。 梦想把路开，迎来着不来赶，云里雾里放光彩， 风吹风吹浪荡，我常爱爱风吹

放的藏民族古朴而又神秘的音乐芬芳，融合了时尚而又多元的音乐元素。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王马三治带来的《心上的姑娘》。我知道这位歌手曾经用3年的时间深入云南、青海、西藏、四川等等那些美丽而神秘的地方采风，接触到了多种原生态风格的音乐。我很喜欢这种心脏式的情歌，您呢？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停留在青藏，来分享韩旭带来的一首《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请各位去到云南，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取材于拉祜族旋律独特的芦笙曲调创作而成的《婚事》。此前我们听过不少的版本，今天我为你请出歌手潘晓峰，自然又朴实地为你讲述着恋人间那种真挚又甜蜜的情感。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香，流水也会有四季。阿妹在我的身旁，阿哥阿妹的情意深，好像芭蕉一条根。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这是我们熟悉的过往，多么传奇的光芒，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慢慢打开你心房，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有洋河水将它流淌。变成风的声音，放在月下的窗棂，让这美丽变得更轻盈，永恒不变的旋律，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流洋河水将它流淌。熟悉的过往，多么传奇的光芒，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慢慢打开你心房，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流洋河水将它流淌。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九月琪琪讲述的《梦回浏阳》。今天节目的最后，带各位去到太行山革命老区，一首祖海演唱的《连翘花》，赞美着那里如画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不仅寄托了在游子的那种浓浓的乡愁，更是寄托了老区群众以连翘为业，过上了美好生活的命运希望。连翘花出自著名词作家银渐，著名曲作家蓬莱。各位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你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故乡的春天盛开连翘花，金灿灿的 小星星缀满了山风儿吹送着花香，云雾缠绕的花海，如诗如画如画。故乡的连翘花留下美丽童话，你把花束插上了我的鬓。想着一支歌，如痴如醉的乡愁伴我走呀走天涯。青色的脸颊花轻轻的心上花，摇曳着乡亲的欢笑，我的牵挂。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破碎的亲密更